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， 我叫齐雨欣，今年22岁，家里没有看的书已经攒了3箱，然后每看一本书，里面还会有介绍或者是引用其他书籍的片段，这样下来，每划掉一本的话，书单上又要增加好几本。我希望再也不要通过任何途径被安利了。我叫齐雨欣，我的书单长到看不完。 不知不觉分开有段时间，还没习惯没你在身边，我的陋习已经得到不少改变，至少每天都会整理遍房间。最近的你好像春风满面，离开了我是否好一点？不用担心我，也不用为我失眠，无需再对过去怀念。最后的距离或许是不相见，起码这样不会被讨厌。匿名的问候在你微博留言，就当作纪念恋爱9年，忘了跟你说我已经不欠你句抱歉。不知不觉分开整理遍房间，最近的你好像春风满面，离开了我是否好一点？不用担心我，也不用为我失眠，无需再对过去怀念。最好的距离或许是不想 生而不同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 Yuka 齐雨佳，我的全新单曲《By Your Side》已经和大家见面了。2018，让我们怀揣梦想，继续前进。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。欢迎光临十点大陆机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各个方面都来这个小屋子，来这个小房间，花椒的小房间聚合的你们。也看到很多朋友说每晚十点钟都成为了一个习惯，我特别喜欢听到这句话，习惯是很难改变的，要好好的保持良好的习惯。如果你刚刚进来看到这样一个男子戴着一个帽子，还是绿色的啊，戴一个被原谅的帽子，其实他是有特别意义的一顶帽子。首先要介绍一下这档节目，这档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AM927 Fresh Radio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。我们可以在花椒上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啊，可以登录花椒搜索活力982，我就在这里。欢迎安安，欢迎 look 欢迎过往云烟，欢迎你们登场，分享点赞送礼物以及留言都是对直播的支持和帮助。第二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我们的电台，就是我们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，里面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，你可以点击左下方的视频，就可以看到我在画面当中的样子。第三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到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，准确的准，时间的是回答的答，录音的录，机器的机。第四种方式，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，在你刷微博的时候，每当你醒来将要睡去，记得来看看我，找到周大准，那里有记录我的生活。今天晚上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跟你们来聊一聊今晚的话题。就是昨天我在回看视频播放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在说话的时候眼睛会不停的眨，这样不好，一是会频率比较多，二是也许会显得很疲惫。我今天努力把眼睛做到每30秒眨一次。今天晚上呢，聊什么？聊去远方啊！远方有非常多美丽的风景，对吗？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我好熟悉这里的环境，我想要去远方看一看。于是大家选择了旅行，选择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到远方走一走。那个远方也可以是方圆几十公里，也可以是几千公里、几万公里。去远方的心情一定很好。你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？最近这些日子里，或者最近几年你去过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。它其实可以跟心情、跟旅行、跟去的伙伴、跟你路上的感受有关系。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，一个你见过或者未曾谋面的好朋友哦。先放歌给你听，第一首歌来自于郁可唯《远方》。你在离我远方多少公里的地方？我有时候在想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远方看得到我。广播就是这样，很神奇，我们的频率一致。你可以在直播间里看到我，花椒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直播间，很多人都在里面玩耍跳跃。我等你来，我是周准，真心等你来，我在远方等着你。 上了泥沙。 炙热的奔跑，是大雨滂沱的处理。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，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，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。欢迎你回来，这里是十点大陆记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。你正在看到的是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音频视频同步送给你的十点大陆记。谢谢好久好久回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 Joe 的礼物，送了我一个金话筒，也对我最大的肯定。其实我们的 leader 经常跟我说，你喜欢什么样的播音方式，是特别慢的方式还是语速快的方式。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觉得我说话慢一点你们舒服，还是我正常的语速你们舒服，还是我快一点你们舒服？你们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啊。谢谢各位不停的进场，大家可以分享出这个直播间十点大陆机，大家可以关注活力982可以看到我啊。好久好久回，说主播声音真好听，谢谢，希望你听上去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感觉不舒服。我希望我的节目能让你，我的声音能让你舒服，让你疗伤，就像朋友一样陪伴就对了。第一首歌来自于郁可唯，叫做远方。远方有很多很多的景色哈。其实我今天手写了很多的文字，比如这句叫做其实我很想念你，不只是当我在远方，可是我不能说。这句话有深深的情意在这句话当中。我很想念你，不只是当我在远方，当我在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地方，巴黎的铁塔，东京的日落，金山大桥，洛杉矶的天文台等等，这些地方我都会想念着你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。这是一种难言的情怀，也许是他不在你的身边，也许你们永远不会再相见，他去天堂，你们只能隔天相望等等，这样的一些感觉也是充满了凄美的味道啊。我有一个感觉，我自己的个人感受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？你去远方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场景，你觉得很好看很漂亮，就想分享给他，你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，打电话发微信视频连线都非常的方便。去远方一下就会想到旅行，旅行真的是很多犒赏我们方式的一种原因和方式之一。旅行当中有很多的元素，吃的、玩的、乐的、娱乐、购物，就是吃喝玩乐与购游。如果你想跟他合不合适，你可以选择一个人跟他去一起旅行。其实新年有很多的新年计划，旅行是其中一趴。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有旅行的计划，比如说简妮，谢谢你来到直播间，欢迎。他就要去，应该叫做普吉岛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的朋友把自己的旅行计划定在了某些目的地，欧洲、非洲、东南亚很多的部分。我去过不少的地方，我也做旅行节目很多年，认识路上很多的朋友。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只是热爱旅行的朋友，他们脸上永远是散发着阳光的味道，看不出他们的年龄，让我非常的欣喜和快乐。我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，比如说豁达的态度，永远向往远方。这句话是什么？我看看啊。从本质意义上，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而又无法抵达远方的人，是蔡琮大写的。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在城市里打拼哦，很辛苦，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，也偶尔跟家人联系。我们没有回到家乡，我们又在远方努力的工作，不知道有没有一天我们能在这个地方扎根。但是我都希望你至少在这个城市忙碌那么忙碌的节奏当中，来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你是快乐的，你是享受的，你是放松的就好。我是周准，一个你见过和没曾谋面的朋友。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。简妮说她有点累了，不要打字了，你就听音乐，听我的声音，我们一起聊天就好了。再放一首歌给大家，也送给 在生活当中非常累的朋友，谢谢你的腊八粥，我看到了，明天就要过腊八粥的节日了啊！希望大家好好的跟家人团聚。这首歌是谁带来的呢？你可以微信摇一摇听听看。这是一个民谣的歌手，谭一哲为这个歌手创作的这首歌叫做《远方》，他是谁呢？他好像是一个比赛的冠军。 春天的你还在我心上，夏天的风却吹乱了头发，秋天的雨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，冬天的雪却让我们安详，梦中的一切就在远方，不停追寻却迷失了方向，心中的绝望无声无息的滋长，可路在脚下，梦却在远方，风在大雨在下，我的路就在脚下，纷纷扰扰我不再想到，就在这一瞬间照亮了我心房，我心向远方，一直在路上，追寻却迷失了方向，现实中的绝望无声无息的滋长，路在脚下，梦却在远方，风在大雨在下，我的路就在脚下，纷纷扰扰再想到，就在这一瞬间照亮了我心房，心向远方，一直在路上，风在大雨在下，我的路就在脚下，纷纷扰扰我不再想到，在这一瞬间照亮了我心房，我心向远方，一直在路上， 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，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，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，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，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 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十点大陆机，希望你变成更好的人。看到有个朋友要连麦我，你连麦了之后大家看不到你的声音，只能看到你听不到你，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这个麦克风，我说话的时候传出去声音。谢谢你的热情，我先跟我们的 leader 领导们说说是不是可以连麦，如果连麦的话我们以后连麦好吗？希望你好好的唱歌。好多人会出去玩，去远方看一看。我这顶帽子是有渊源的哈。其实我之前并没有收集这种帽子的习惯，因为在2017年年底我去了一趟菲律宾，上面写着啊菲律宾，然后巴拉旺 Traveler， 我是旅行者，我特别喜欢收集这种帽子，就有一个标识感，就是我行走在大街上大家一看，诶，他是来旅行的。而且我去到菲律宾的巴拉旺这个地方，它消费非常的便宜，而且人们朴实，它有很多风格的一些主题的海岛，就是他们的物价真的便宜到让你觉得瞠目结舌。大家可以猜一猜，如果你可以跟我互动的话，所有花椒的好朋友一定要记得分享我的平台啊。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吃海鲜对吗，一条石斑鱼的价格大概是多少，清蒸或者红烧石斑鱼，你猜在菲律宾巴拉旺会卖到多少钱？你可以告诉你的数字啊，人民币，就人民币来算好了，真的是便宜到让你觉得啊，去那边真的是花钱非常非常的大手大脚，吃得非常非常的爽。世界很大，你可以去到那边不同的世界去看一看，你去过哪些地方走过，去过之后看到的风景是怎样的，你都可以跟我聊一聊。其实这条鱼的价格只有20块人民币，20块人民币哦。你晚上送多少礼物给我，有没有20块给我？20块人民币就可以吃到非常好的石斑鱼，而且哦，比如说10个人在海滩上享受一顿完美的海鲜大餐，随便吃龙虾、鲍鱼、各种的蟹类、虾类、果汁、水果，大概就是700到800块人民币。希望大家多去菲律宾走一走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在有待开发的地方。我是周准，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朋友。我们今天聊去远方，如果你去过远方，这些年可以来告诉我。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我觉得这首歌会勾起大家对于情侣的怀念，伴侣的怀念吧。袁娅维是个非常会唱歌的女生，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歌曲，我会再放给你听，一会儿回来。 淡紫色的回忆待在心里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，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长沙孤单走出了意义。 可以，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。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，他说别放弃，忘记你的旅行。 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九八二深情不变，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，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，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。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，类似于童真，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。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，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。在旧金山，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，车停在山岗上，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。还有还有，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，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，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。十点大陆机，见字如面， 见字如面。 欢迎你回来，我是周准，十点大陆机，欢迎各位的光临。谢谢我的好朋友简妮，十点准时分的简妮，谢谢送的腊八粥。大家在问我你喜欢什么样的礼物，我喜欢走心的礼物，真心的礼物。我每天晚上在这里一个小时跟你们聊天说话，我是用心做这件事情。有的朋友在问我，你下了直播一般怎么回去啊？我一般会开车回去，有时候会打车回去。今天晚上真的很冷，我在想，我真的11点下播之后，走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的时候，应该是-15度左右吧。如果那个时候你也在外边的话，一定要注意保暖，不要感冒。谢谢心花怒放，谢谢简妮，非常感谢。见字如面是一个环节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一篇文章是叫做会玩的人更容易幸福。怎么叫会玩的人更容易幸福呢？这个玩到底怎么会更容易幸福呢？我们来听听看啊。有的人会在很多的地方留言给我，问我他该读什么书，也有人跟我说他很迷茫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知道人生该朝哪个方向走。虽然也许别人就是随便那么一问，但是我回答的总是小心翼翼，生怕一不小心误了别人的大好前程。然而其实我真的想告诉他们的是，别那么沉重，这一辈子玩玩而已。玩玩到底怎么去玩玩呢？比如说真爱不过是玩玩而已，但是大家说哦，这句话怎么能随便讲呢？你听我跟怎么跟你讲，真爱不过玩玩而已。 曾经和自己的爱人一起外出旅行，当时火车晚点，家常便饭，飞机准时比中彩票都难，所以我们毫无意外地遇到了火车的延误。我们坐在候车室里，一起观察走过的男男女女，偷偷评论他们的长相，猜测他们的身份，推论他们的行程，不亦乐乎。后来在旁边的座位上捡到了一本写满了各种广告的杂志，翻到最后一页，居然看到了一个填字游戏，哎，我马上投入其中，比完成当年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认真得多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火车终于来了，我们欢呼雀跃，那个感觉倒像是早到了而不是晚点。那个时候呢，飞机晚点，火车晚到，还没有现在各种的流行说闹情绪抱怨服务人员，所以一起出行的人容易互相抱怨，特别是夫妻之间特别喜欢彼此发泄一下情绪。你看你选这趟车，我就知道不应该坐这趟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呢，等就是了。很容易两个人会争吵，同时等车的人呢，大部分都是默默而坐，不停地看显示屏上的车次信息，也有人不耐烦地向工作人员询问。而在我们不远的地方，一对夫妻真的都在吵架。吵架内容是这样的，都说不买这趟车，你非得买，那晚点你怪我呀，要不你非要出去有这事儿吗？你又把水放哪儿去了呀，我怎么知道，诸如此类的。我敢肯定，在同一个候车室里，同样是等了几个小时的车，他们的时光比我们过得要漫长。在生物学家的眼里，所谓的男欢女爱就是荷尔蒙分泌导致彼此产生的激情。也许这听起来有些现实和残酷，但确实比山盟海誓的浪漫多了几分科学的依据。否则我们真的不用担心什么七年之痒，也不用感叹现实打败了梦想。当激情退却之后，只剩下了柴米油盐的琐碎，还有四目相对的沉默。来日方长，还没有履行完的爱情诺言如何继续呢？有人选择了离开，有人选择了忍受。当然，无论是离开还是忍受，都不是长远的计划。如果除了骂你的宝贝，两个人再无话可说，这个日子真的是索然无味。如果除了上下班、吃饭、洗碗，两个人无事可做，无论如何鼓吹平平淡淡才是真，但只要我们还有灵魂，这种日子如何持久呢？真正的真爱和荷尔蒙、激情、感觉固然有关，但是最为保险、最为持久的就是一起玩耍，能玩到一起去。我们举个简单的生活场景，比如说在厨房炒菜的时候，老婆会站在一旁帮忙递勺子、洗盘子、撒调料、关火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老公拖地的时候，老婆会把拖把拿过去，先在地上画一个大花脸。亲人、朋友、小朋友来玩，老婆会偷偷的偷走他的零食来跟我分享，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细节。同样是柴米油盐，同样是激情褪尽，但是生活依然快乐，因为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。其实我们经常抱怨工作无趣，说哎呀，这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已。所以和志同道合的人、志趣相投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你会发现工作也只不过是玩玩而已。为什么关于朋友和工作我只写了这么几句就没了？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都需要大家慢慢的去理解。其实作者写这篇文章告诉我们，做什么事情要跟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才会舒适，才会快乐。我们换一个角度，我也换一个角度跟你聊天。如果你觉得来到我的直播间看到了我穿了一件非常简单的白色帽衫，我戴了一顶去菲律宾旅行的 traveler 的帽子，后边就是我们的大光板，整个直播间的样子我可以放给你看，是这样的。你会觉得哎，我们在频率在一致的波段上，我们就会互相欣赏。 互相欣赏之后，你会每天晚上来这里找我。这就是玩玩而已，这个玩可不是简单的玩，我有文字，有音乐，有图片，有我传达的心情和对面的你。记得有一部电影是开心麻花剧组大荧幕的第一部电影，叫做《夏洛特烦恼》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部电影，笑中带泪。今天我要把这首歌放给你听，剧中的夏洛和冬梅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感染了非常多的朋友。夏洛就想去远方，当他做了一个荒凉梦之后，回到了原地，才知道马冬梅才是他最最温柔的体贴。来听听金志文的演唱。 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绝不会放手。无论昨天、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尽头，黎明前，另一头。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，不明白要多远，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，却抹不掉对和一切，也带有看着你被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带走，不停留。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，别回头，我还没走。些红的、白的、灰的、冷的和一切，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，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。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。会放手，无论昨天、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尽头。 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。 时间我看了一下，来到了22:45.06，我们还有15分钟 say goodbye。 如果你刚刚进入花椒的直播间，谢谢你那么有缘分的遇到了这档直播节目。这档直播节目是什么呢？很多朋友来到花椒都是休闲娱乐为主啊。我这档节目是非常走心的节目，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，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。顾名思义，十点钟每天的22点我会来到这里，周一到周五我会做客这里，希望各位来多多看看我。周六周日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唐甜甜，我们会把最用心的节目做给听众朋友以及花椒的朋友，让花椒有在不同的房间你进来之后有不同的收获。如果你喜欢一个男子深情的对你聊天，走心的放些音乐，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。说到旅行，我去过的地方有很多，我做了很多年的旅行节目。我去过多少地方呢？让我想想，我去过了新加坡、马尔代夫、斐济、名单岛，日本，好多好多，中国的好多地方啊，菲律宾记不起来了。欧洲我没有去过，我欧洲最想去的国家是法国和西班牙，我特别想去南部的法国看一看啊，有非常浪漫的海岸线，还有戛纳电影节，各种涂鸦的房子，薰衣草的庄园。我还想去西班牙，那个地方阳光灿烂，永远的热情四射，马德里不思议，巴塞罗那的漂亮，热情的人们，体育带给他们的激情，以及用心装点自己每个房舍的当地人。当然是自由行了，安安，我都是自由行的。但是我第一次出去玩的时候，竟然连航班都不知道怎么坐。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，每个人在旅行的时候都有一堆糗事，但是你上路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就是我们会变得不太一样。你会处理很多棘手的问题，然后在慢慢的这样一个熟悉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帮助他人了。哎，这个登机牌是在那边，往前走左转，对，不谢不谢，对不对？你要去哪里我告诉你啊。哦，我们坐的是同一个航班，恰好他又在我的后面或者在前面，你们可以互相照应。这就是非常非常融洽的旅行关系。我老说在旅行当中，旅行的玩伴很重要。比如说你是很多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一个团，小团，精品团啊、哦。如果他们都是，你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哎，这一趟就非常的舒适。你们步调一致，三观一致，行动方法，就是你那个需要都是一致的，你就会非常的开心顺意，也不用早起，也没有人迟到。如果但凡这个团里有两个，一个人经常迟到，一个人经常特立独行，你就会觉得不舒服，他也会觉得不舒服。还有就是恋人之间哦，听我跟你讲一讲，如果恋人之间出去玩的话，如果你们刚刚认识，我建议你真的出去玩一趟，不要出去玩两天，至少要一周的时间，去到一个你和他都完全陌生的地方，考验一下你们的衣食住行与购游是不是合拍，吃的是不是一致，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解决，男生是否有担当，女生是否有耐心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幽默，你都会发现。在你蓬头垢面，在你非常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他看你的眼神是什么样的，你都注意一下。如果这7天你们没有争吵，而且升温了彼此的情感， 更加喜欢和欣赏对方就是他了。啊，不能这么武断哈，再去一个远的地方半个月还这么融洽的话就是他了啊，对不对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，我是您的好朋友周准。今天我们要说去远方，远方有多远，在你的心里，远方也许有一个人你一直见不到他，对吗？不管怎样，去远方总有一个驱动力让你迈出这个脚步。送哪首歌给你呢？让我看看啊、哦，来这首歌曲吧。李琦非常会唱歌的男生，最好的旅途，这首歌里唱尽了很多综合的味道。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，听听看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。 就会遇到两个人，最后一个在心上，一个在远方。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巧你们也在，这真是一件让人庆幸的事情。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，有一个理由去坚强。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里都是在流浪。 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。 现实当中深情相拥，十点大陆记，诚意奉献。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，十点大陆记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到十分钟，五分钟了，我们就要说再见了。谢谢你今天晚上来看我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，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朋友。毕淑敏女士呢，写过很多的书，她有一段文字说，远方是有故事的，旅行是为了看到不同的景物，旅行是为了能吃到不同的食物，旅行呢是为了看不同的文化，能使人脱离凡俗，旅行是人在意志空间的行走，它扩大了自身掌控的范围，最后扩大自己心里的能量。旅行呢，是为了心灵的一种释放，是为了追寻某种在社会里已经遗失的东西，旅行是为了忘掉自己是谁，为了跟三两好友共同度过一段美丽的时光。这是毕淑敏女士的笔触，其实她是写的旅游，我把这段文字改成了旅行。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在旅行当中的文字，会随着旅行的这样一个逐渐的深入了解的过程，你会慢慢的感受到。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朋友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份放逐的美好，那个放逐会让你觉得是一种无比兴奋的感觉。我看到的简妮送的超级超级大的礼物，谢谢谢谢。我也希望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你所熟悉的区域。还有一些朋友会说，我生活在熟悉的区域的时候我找不到风景，当你用心去观察去看的时候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风景。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巍先生，这个现在喜欢跑步的男子，灿烂，我希望你笑容灿烂，笑容灿烂背后有一个灿烂的人生。 宁静的森林，一场倾盆的大雨，一只小鸟在哭泣，为了新建的家园，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，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。想了解这世界命运，我的生活，我彻夜的难眠，难眠我的爱人，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，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。孤独的岁月，庆幸能遇见你，在这薄情的世界。